话才能够解决冲突，为所有人带来持久的利益。方济各列举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和苏丹等地的冲突、紧张局势或危机，又祈求乌克兰不要爆发长期冲突，并且要求民众不要对移民、难民、流离失所人士、政治犯或者遭受暴力对待的女性漠不关心，又促请各国领导人为下一代着想，保护环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逐渐下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6度逐步下降至今晚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寒冷，间中有雨，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本周中期天色好转，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2%。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几阵雨，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海有非常大浪之巨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渐转达9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巨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渐转达9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7至8级，稍后达9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后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初时达9级，西部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集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为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蔡元培去见吴炳湘，李祥泰竟然用刀对准蔡元培，吴炳湘见到即刻要李祥泰放低手上的刀。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应怎么启齿？ 一众二台 DJ 同大家跨越圣诞，迈向新年。 愁和爱，风雨霜，不会天天到探访。 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12月25、26，1月1、1月2号晚上9点半到10点，港台电视31，难忘回忆由2021延续至2022。 二台万岁，二台加油！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陪我 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虽然而家咧望住个温度咧，数字上就唔觉得系非常之冻嘅。室外录低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73%。不过咧，今朝早的而且确咧起身嘅时候咧，要离开个被窦咧都系一种挣扎嚟噶。而且咧，我相信如果习惯早起、中意外出晨运嘅朋友咧，今朝早咧出到室外，应该都会觉得非常之清凉，而且咧都几大风下。所以咧都系啦，大家真系要注意保暖、保重身体，因为咧尤其是呢一啲风咧，如果好大风嘅时候咧，当你吹一吹去自己度啊，如果你可能冇戴颈巾或者手袜、冷帽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咧比较敏感嘅话咧，就好容易吹一吹咧就会冷亲，又或者咧头痛啊，或者系手足冰冷咁样啦，咁自己唔舒服咧就唔好啦。今日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安排咗一啲室外嘅活动，咁所以咧就不妨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咧显著转冷啦。市区气温咧大约由初时嘅16度左右咧，系逐渐会下降到今晚最低嘅12度。新界咧就再低多两三度，吹住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通常咧北风都好似系特别冻噶。离岸啦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明日天气寒冷，间中有雨，气温咧就会降到大概系9度左右啦。星期二早上咧仍然寒冷嘅，而本周中期天色就会好转，气温就会回升啦。不过咧，一早一晚仍然会清凉，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记得加衣保暖，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咁早嘅时候咧，唔知道你会唔会瞓唔醒咧？打个电话嚟啊，1872388，倾下偈，自然醒啦。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 最深处，最深处的心脑。 为你送上一只咧节奏感非常之强劲，嚟自 Jin Lee 李恒毅嘅 IDK。 缘分似大海飘荡，谁明白内心有浓途？时间洗刷不去。缘分半路中失路，寻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心里困倦，无限痛心 身在何方，或者呢一刻嘅心境系点样？听住张德兰姐姐嘅呢一首《茫茫路》，如果有啲乜嘢可以分享嘅话，打电话嚟啦，1872388。 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

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全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生活有时过得苦亦不作弊，荆棘里完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历练单身不作弊，受苦也练成造诣，因此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 一连两首作品送上容祖儿的朱古力万岁，同埋而家听紧嚟自李克勤的开学礼。电话号码18723388，呢一个系咪影毕业相嘅季节啦吓？有冇啲特别嘅祝福说话想送俾毕业嘅同学仔，又或者系新生学子啊？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教过难忘学费，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 电话号码18723388，今朝早咧继续 Beautiful Sunday 有 Barbie 林慧喺呢度，希望阵间咧六点半钟之后咧可以听下大家嘅电话，无论系生日嘅祝福说话或者系圣诞嘅祝福说话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互送啊！希望阵间可以同你一齐听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中国政府正利用经济影响力，非常聪明地让民主国家互相排斥。民主国家对中国市场的追求，意味政治理想可以让位给经济需要。杜鲁多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统一战线，反对中国的胁迫外交，又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不再是十年甚至五年前的中国。加拿大将会继续在人权、香港民主、支持记者的问题上挑战中国，但同时会在气候变化等多边议题上与北京合作。中方多次强调涉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又说国际上某些势力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是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英国警方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身处的温莎堡范围内拘捕一名持有武器的19岁男子，事发在圣诞日早上大约8点半。警方说这名来自南安普敦的19岁男子在闯入后迅速被发现，并未有进入任何建筑物，他涉嫌擅闯或入侵受保护地点，并持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警方说正调查事件，并且已经通知皇室成员。

生活中我哋成日都会出现唔同嘅变化，不过我哋好少会逐一分析同计算。而今日嘅嘉宾，佢嘅工作咧就系每日都需要计算同分析唔同嘅风险同埋变化。有精算师 Yopi， Hello Yopi， Hello， nama saya Yopi， saya mahasiswa di Hong Kong sudah 4 tahun terus sekarang udah 2 tahun kerja di sini dan ya udah baru dapat kayak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ce tahun lalu terus juga ya。Looking forward buat kehidupan di sini Mas Ian. Oh ya ya, sebenarnya kayak saya kerja jadi actuarial, jadi kayak semacam risk management orang yang kerja di bagian risk, di bagian asuransi. Terus juga setelah itu juga saya ngelakuin private investing, jadi semacam hedge fund buat teman dekat sama keluarga juga. Yopi 话佢喺香港读咗四年书之后咧，就喺度做咗两年几嘢。咁佢咧除咗系一位精算师之外咧，佢亦都有帮屋企人同埋朋友做一啲嘅私人投资。嗱，咁我知道精算师需要每日接触好多唔同嘅数字啦。对于数学有兴趣呢一样嘢，你系几时发现嘅咧？ Ya ya benar kayak itu sebenarnya dari kecil udah diekspos juga sama orang tua tentang matematika jadi kayak lebih dapat head start buat semuanya terus juga udah tahu dari SMP SMA sampai kuliah harus ngambilnya kayak pelajarnya math soalnya dibanding yang lain kayak ini yang saya demen terus makanya juga ngincarnya ke arah actuarial atau yang karir yang berhubungan dengan matematika。 Yopi 话细细个咧，佢爸爸妈妈就已经俾佢接触数学噶啦，所以相对其他小朋友嚟讲咧，呢一方面佢会比较有优势一啲。而佢亦都知道小学、中学、大学都必须要上数学堂，而佢自己亦都好中意嘅。咁所以咧，大个咗之后啦，就希望揾一啲同计算啦、精算啦、数学有关嘅职业。嗱，咁每天都面对好多嘅计算啦、变化啦、数字啦，会唔会好大压力咧？ Benar.Kayak sebenarnya kayak semua di dunia terutama kayak investing semua kayak bisa ganti tergantung dari sentimen market terus kayak kondisi makroekonomi tapi juga sebenarnya kayak ini nge-facilitate aku soalnya aku juga nge-value freedom jadi aku lihat aku juga kayak get to choose my client misalkan juga klien aku lebih pilih yang oh lebih pengen yang long term orientation jadi kayak enggak setiap kali ada quotational loss kayakup and down juga lebih oke. Jadi ya, I'll say kayak it depends kayak gimana kita mau posisiin diri kita di lingkungan dan kliennya kayak apa sebenarnya. 佢话压力梗系有啦，因为咧喺投资嘅世界入面，所有嘢都会根据市场嘅情绪同埋宏观经济状况而改变。但系呢样嘢，佢亦都觉得好啱自己，因为佢好重视自由，佢可以去拣佢嘅客户。一般佢会揀重视长线嘅客户去合作多啲，咁咧就唔会成日都有数字上落嘅问题啦。咁面对压力，你又系如何减压嘅咧？ Aku bisa bilang buat reduce pressure lebih banyak kayak ngelakuin sport activity, terus juga ketemu teman, terus juga kayak selalu nge-reflect diri sendiri kayak misalkan apa pressure ini sebenarnya perlu kita ambil atau kita bisa forego, terus juga kenapa kita ngelakuin sesuatu yang kita lakukan, jadi semuanya harus ada tujuannya.Baru kayak kita ambil terus juga ya lebih kayak sadar kalau misalkan gagal itu kayak failure itu juga sebenarnya oke di journey-nya jadi kayak kita yakin kayak kita nggak 100% selalu ready di semuanya dan di setiap proses kita ada up and down-nya tapi lebih kayak embrace the progress aja gitu. 佢话佢会做好多运动去减压，亦都因为运动认识咗好多唔同嘅朋友。从了解当中，佢亦都反省自己需要接受啲乜嘢或者争取啲乜嘢，定立一个目标。然后得到佢，过程中当然亦都会有所成长，会有好或者唔好嘅嘢发生。因为佢话我哋可以肯定，我哋唔系经常所有嘢都系做足100%嘅准备。我哋有时亦都会遇到起起伏伏，就算失败咗，我哋仍然可以拥抱过程。除咗结果之外，当然过程同埋成长都一样咁重要啦。今集多谢晒 Yopi 嘅分享，咁下集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你嘅一啲投资心得。我知道你仲好中意睇书噶，不如下集同我哋分享多啲啊。今集多谢晒 Yopi，Thank you。 Salah ku putuskan cinta 1872388，如果想点赞想分享可以打电话嚟啊。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6:45，听下魏太嘅电话先。早晨，魏太。 早晨 ，Bobby。 系啊，点啊你？冻唔冻啊？ 个仔生日啦，冻啦、 啊，冻啊！咁要注意保暖啦、啊。个仔几时生日噶、啊？ 今日啦。 今日啊？哦，哇！咁、啊、会唔会见个面食个饭咁啊？ 一系晏昼同佢饮茶咯。 嗯，系呢啲都系一啲好活动嚟嘅，其实嗬。 系啦，系啦，系啦。 倾下偈，食下嘢，坐下， 饮下茶，倾下偈啦。 几悠闲嘅，我都觉得系呢一个感觉几好啊。嗯， 啱啱又假期咧。 系啊，即系 唔使翻工。 系啊，呢个季节其实几好嘅，因为咧即系最少都放两日噶嘛，平时都系 三日 啦。系啊，今次仲搭埋咧，连续几日咧。 多咗 礼 拜六啊嘛， 系啊，咁啊感觉好似再轻松啲咯， 系啊系啊， 嗯，不过又可能多人啲， 旅行啊嘛， 系啊，冇得去旅行， 如果唔系旅行嘅， 嗯，系啊，香港都好多地方可以去四围行下嘅， 系啦系啦， 系啦， 食下嘢啊啫，多 系啊系啊， 行下街啊咁咯， 去边都冇所谓，最紧要同你一齐啫， 系啦系啦系啦， 庆祝一下，好啦，咁啊希望佢样样嘢都事事顺心顺意啦，生日快乐啦，亦都好好享受呢个佳节啦。 啊，好啊， 好 啊，你同我点首咩邓丽君啊？ 好啦，冇问题 啊。 哦，小时候未必揾到，但我哋揾一首邓丽君嘅歌。邓 丽君嘅歌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啦，拜拜。 祝你身体健康啊！ 好啦，多谢多谢。好，拜拜。邓丽君梗系拣啲耳熟能详噶啦。总有一两首咧，会系大家咧永远都会识唱嘅，可能仲唱得好神似，好有佢嘅韵味。不过呢个歌后嘅声音真系好正，好正。 在你身边，路虽远。 听过来自邓丽君的这一首《漫步人生路》，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有朋自远方来，呢一通电话咧都好远。早晨啊，卢女士。 早晨 ，Bobby，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啊！你嗰边天气点啊？同我哋应该好唔一样的。 我哋系夏天啊， 系咯， 好热噶。 系咯，当我哋最冻嘅时候，通常你哋就暖粒粒咁样过圣诞啦。 系啊，系啊。 嗯，你喺澳洲咩位置啊？喺边度嚟噶？ 我喺布里斯班。 哦，嗯，都系一个好多香港人嘅地方嚟噶。 都唔少嘅， 系咯。 不过呢度系会热啲噶。 我记得我嗰阵时咧试过喺Brisbane 咧，即系搭巴士啦，跟住好开心啦，撞到香港人嘅时候，跟住对方就觉得诶好简单啫，成日都撞到。咁我自己咧就觉得好开心。 如果你好耐之前系好难撞到嘅， 同埋 系啊，多数揸车，所以你搭巴士撞到。我初初嚟到咧。识咗香港人我都好开心的。 嗯，是啊，即总会有嗰种感觉，即觉得啊特别熟悉特别亲切嘅咁样。 是啊。 嗯，咁点解今朝早咁亲切打返嚟香港嘅，有啲咩事啊特别。 昨天有两个好好嘅朋友生日，所以呢咁啱我啱啱听你个节目啦，平时有听嘅，但我今日出咗街，咁而家啲铺未开门，咁我喺车度等啊嘛，咁啊听，哎呀系、哦，可以打电话，系啊，咁我想祝佢哋生日快乐咯。 边个嚟噶？系分别讲个名嚟听下先，边两个好友生日啊？ 系一个系香港嘅。Daisy 亮，因为我哋成日去旅行嘅，佢成日带我去韩国啦，因为佢韩国未开发之前佢已经去噶啦，所以佢好叻咯。我哋去到咧，佢带我哋坐巴士啊，因为巴士系韩文嚟嘅，知唔知啊？ 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嘛，如果唔识嘅话就 系，但系好开心咯，可以喺韩国坐巴士，系咪先？而家地铁已经有英文、中文好啲啦。初廿几年前系冇嘅，得韩文嘅啫，即系冇可能坐到咯。 系要靠估咯，或者要学咗嗰个音就识得落车咯，听住。 哇，几难我觉得 难啊，难啊， 真系几难。 系啊，系啊。 咁样一个就 Daisy 啦，另外一个系 Sydney 嘅，我个好朋友又系 Maria Lau， 佢又系两个都系琴日生日，所以好开心。系啊，要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快啲自由，我哋又可以去旅行啊！ 系啊，大家都好期待住有呢一个去旅行四围飞嘅一个时候啊！ 因为平时我年尾多数都是香港，跟住就同佢哋去附近香港附近嘅亚洲旅行咁样咯。 这个又系好好。我以前都有一班朋友系咁样嘅，即系可能年头即系过年啦，一系就年尾圣诞节咧就趁住假期翻嚟嘅。咁然后咧学你话斋，真系一齐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啦。但系依家咧呢几年咧就真系都冇机会见啦，只能够最多视像啦，或者发信息啊，分享一啲照片啊咁样咯。 是啊，我哋成日 WhatsApp 话，好想你啊，好想见你啊，好挂住你。虽然大家是同性，但是我同呢两个朋友咧讲嘢都几肉麻噶。 真系好啦，其实咁样先好啊，咩都讲。 是啊，好开心啊，打你可以祝佢两个生日快乐哦。 是啊，你可以叫佢录翻音或者是就咁重温听多几次呢，咁都仲可以感受到呢份祝福嘅。 是啊，佢哋应该唔知㗎。 咁呢个咪惊喜囉。 是啊，是啊，好开心啊。 咁希望你哋永远都系咁好朋友啦，同埋快啲可以真系好似以前咁样去翻旅行啊，见下面聚下会，因为始终咧即系面对面倾偈啦，可以拥抱啊，可以手拉住手一齐去行街啊，去旅行咧又系好唔一样嘅感觉嚟嘅。 系啊，好在我有揽住佢哋影过张相留念咯，而家成日望住啲相 啦。系啦，希望啦，快啲可以啦，真人合照多几张啦，就唔使净系好似喺个手机屏幕嗰度咧 cap 图咧，好似即系大家要对话嘅时候，咁又好唔一样嘅，真系。 系 大家都期待住呢一日。好啦，希望佢哋个个都愉快啦，而且度过呢个佳节嘅时候咧，都有好多佢哋珍视嘅人咧陪喺身边。虽然唔系话即系实质咧 physical 喺隔离，但系咧即系喺个心里面咧都系好贴近嘅，咁啊最紧要啦。 系啊， 好啦， 多谢 晒你电话，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好啦，我哋咧要听呢个时段，应该只能够听到最后一通电话啦。早晨。 早晨，你叫大声啲，你好似喺好远咁啊，因为 系啊系啊，听到 听到啦，听到啦，点称呼你啊？喂，我听唔到你讲嘢啊！哎呀，你可能要真系大声啲贴埋个听筒度啦。 唔系头先唔得， 系点啊？你想同边个点唱啊？或者同佢讲啲咩说话噶？ 嗯，今日我女生日。 哇，咁好啊！咁啊，真系好、啊。 星期二我老公生日。 哇，好贴近。 系啊，争两日。 咁啊，可以一次过庆祝晒啦，系咪？ 系啊，因为我女都中意林一峰啲歌嘅、哦，所以咧想点首林一峰嘅歌俾你唱。 好啊，我揾一揾先，你先话俾我听。 因为我想讲下咧，因为我女中意即系大个女啦。 点解有呢一个感觉咧？唔通系今年系特别嘅一个年岁？ 因为我女喺港大读书，因为呢两年你都知啦，呢两年即系令到我哋屋企家庭有啲分化啦，同埋佢即系呢两年即系对我真系好冷淡嗰啲。 嗯， 但系佢今年即系今个月，我突然之间妈咪我订埋一家人去海洋公园玩啦， 嗯， 同埋爹哋又生日啦，我请你哋食 buffet 啦， 嗯， 即系我觉得好即系好窝心，佢突然之间可以即系令到一个即系咁即系点讲咧，即系咁反叛又可以突然之间转变咗，即系令到我真系180度。 嗱，你要相信一样嘢，一家人咧，其实咧，一来冇隔夜仇啦，二来就算真系好嬲咧，讲真啦，时间同埋爱，即系日日对住佢嘅关心啊，或者始终嗰个关系喺度越浓越水，都系会越嚟越好嘅。 因为呢两年真系冇倾过偈，即系对我比较，即系你问佢翻唔翻食饭，唔知。即食饭都冇嘢倾嘅，所以即系令到我突然之间，我而家好有感触。 嗯，嗱咁啊，希望今个圣诞佳节咧，个个都可以啦，同家人一齐啦，开开心心咁样过圣诞。最紧要最紧要嘅咧，就系你可以同你自己挚爱嘅家人朋友一齐。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觉得，我咧其实咧喺呢个节目咧11年啦吓，赚咗好多大家嘅听众嘅朋友，大家同我一齐分享你哋嘅欢乐啦、快乐啦，非常之开心。记得咧，11年前嘅今日 Boxing Day 咧，就系我第一次踏入呢个直播室主持呢个节目。多谢你陪伴住我咁多年个咁多嘅分享，咁多开心快乐嘅故事。 学生哥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好啦，我哋咧有一个又系远方嘅电话咧，听埋佢啦。早晨，嚟自加拿大嘅朋友，早晨， 你好啊， 你好，点啊？ 我打过你啦，我叫 Daisy 啊， 系点啊？点啊？ 我想咧就系点唱俾我啲同学听，就系、是我哋个同学会，祝佢哋圣诞节快乐啦！ 系你个同学会有冇啲特别嘅名称噶？佢哋知唔知道你讲紧佢噶？ 我讲个名得唔得噶？ 讲啊讲啊讲，系点样的？ 我都恭祝你哋圣诞快乐啦！ 多谢多谢。阿 Daisy 同学会系点样啦？ 我哋同学会咧系进教之友，同学会 系 系咁咧就希望咧个个同学咧今年咧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咧，过一个圣快乐圣诞啦， 系啦，欢度佳节，听到你嘅点唱一定快乐啦，多谢晒你电话 Daisy， 你加拿大打嚟， 可以拣噶， 我哋时间有限啊，因为得翻一分钟唔够啦， 咁好啦。是但啦，咁唔该晒你哋。 好啦，唔客气，拜拜。咁啊，藉住呢一首学生歌咧，亦都将呢啲童年啊，或者系青少年嘅回忆带晒俾大家啦。 时间来到将近早上的七点钟。七点钟新闻之后咧，会有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大家可以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除咗我之外咧，阵间仲会有我嘅好拍档格先生一齐啦，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咧印尼嘅相关资讯嘅。继续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啊！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区歌唱大赛， 人于天； 十九区歌唱大赛。众多成功演艺界人士，他们的起点都是在香港电台。下一个可能是你。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三十一。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男子乐队 Usubi， 星期一晚七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仲听野狼 disco 啊？有新歌啦！ 说过再狂呼喊，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笑过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从此放下他，挑选我好吗？ 相隔九年再推出广东歌的 William， MV 充满着八九十年代的电影色彩，由他情深款款守护着一段感情。 遗下你那罪证，又以什么拒绝清醒？ 作歌编曲监制都是徐浩，填词摩尔。 我说过再碰护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伟霆《护航》。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医生， 小朋友比较多的慢性病可能是譬如器官敏感啊、哮喘啊、湿疹啊，又或者可能有些各种各样的脑梗啊、抽筋啊那些情况。但是所有刚才我提及这些慢性病呢，其实都适合打针，我们都鼓励他尽快打针的。而在小朋友身上呢，真正比较严重我们要小心不可以直接打针的病症呢非常之少。譬如就对翻今次在香港刚刚可以去到12岁以上小朋友打的伏必泰疫苗呢，除非他曾经试过对伏必泰疫苗或者他一个主要的 PEG 成分里面发生过严重的过敏反应。除此以外呢，无论包括了食物敏感啊、湿疹啊、哮喘啊，这些小朋友呢其实全部我都鼓励他尽快打针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0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而家咧室外录的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73%。 You've given me the world with all your love, so I got you something special just because I found a gift that's perfect. You're more than worth it. It's everything that you've been dreaming of. Oh, this is my love language, so I'll go ahead and say it, 'cause you're the gift that keeps on giving, and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You know you've been good all year. Come over here and let me show you.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I'll show you it's more than you'll ever need. It's all good with me, 'cause you deserve it all. You give of yourself so unselfishly, so I wanna give you all the finest thing I've found, a gift that's perfect. You're more than worth it. It's everything that you've been dreaming of. So treat yourself to something nice, the luxury, the life, 'cause you're the gift that keeps on giving. You 格 Barbie， 格先生。 特登咧拣咗一首咧非常之有圣诞气氛嘅作品嚟开始我哋第二个钟头啦， 系 John Legend 嘅 You Deserve It All。 嗯 ，Selamat pagi kak Vincent，Selamat pagi kak Barbie，Merry Christmas，Selamat hari Natal kak Barbie，Hari Natal 就系 Merry Christmas 系嘛 ，Selamat hari Natal Hong Kong， 系啦系啦，咁啊希望大家，我而家见到你个口罩咧全部写住呵呵呵呵， 你嗰个都差唔多，因为咧我觉得咧如果系唔而家嗱嗱声咧用晒佢咧。到时到后的时候过了圣诞你用这些口罩我觉得有少少不是那么适合的，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和家里的人已经说个个知道新年啦，即是1月2号啦，大概个个都是要用这一 pack 用晒佢。 都系嘅，我而家都开始系咁啦。其实咧，我初初咧就系谂住月头开始嘅，但系后屘我发觉好似身边都冇乜人戴呢啲圣诞口罩咧，于是乎我就开始将个计划延伸到月中啦，所以就用得好赶啊，即系谂住快啲用啦咁都有呢样嘢。咁除咗咧话真系戴一啲圣诞节主题嘅，即系啲公仔图案嘅口罩之外咧，喂，真系好多格格咧，今年都花咗好多心思去打扮自己。我呢几日出街咧，其实都见到佢哋咧，一系戴住个碌角啦，一系戴住圣诞帽啦，亦都有好多系特登着红色嘅衫啦。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大家去感受嗰个节日气氛咯，冇乜所谓嘅，即系觉得喜庆啲，咁啊开心啲，咁人哋见到你都精神啲啦，咁样。 同埋咧，如果系话口罩头先嗰啲咧，你要见到咧嗰个人系咪一家人咧？你见到啲口罩全部一样嗰啲咧，就系一家人嚟嘅， 系咪啊？ 系啊。 但系咧，我好衰，我通常咧，因为我先生个面比较细啲咧，我通常由得佢自己中意戴咩就戴咩咯。我就同我个女系永远都系一齐嘅，偏心，即系会有呢啲情况。 咁你咪要买一个大人嘅、 一个小朋友啦， 小朋友嘅 size。 系啊系啊，其实我绝大部分嘅口罩都系一 pair pair 噶。系啊，即系就会同佢约埋一齐，因为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有一日假期系可以凑到佢翻学嘅，咁我就会同佢戴同一样嘅口罩咁样咯， 好开心噶， 开心啊！同埋放假嘅时候咯，我又中意凑佢去学嘢咧，又戴住同一款嘅口罩咁样咯， 就一睇就知道哦。 系啦，咁 exactly 一样啦，咁样咁就好开心啦。即系其实咧呢一种都系一个情怀嚟嘅，我觉得。如果你唔趁佢细个嘅时候咧，佢仲肯同你一齐用嗰样嘢咧，你去做呢件事咧，可能再过多几年咧，大个咗就唔制噶啦嘛。啲人成日都咁讲噶嘛。 有 啲、這個、我唔肯定啊。 有啲都会嘅，到大个嘅时候都制嘅。但系呢一个气氛咧，大家一齐屋企人咧系咁开心咧，用翻呢一。同一款嘅口罩，我覺得都係比較特別嘅，係 family unit， 我哋係一齊嘅，我哋係全部都係一樣嘅，好好好口罩。 不過我想話咧，我自己咧就早兩日咧就一家人啦，一大家人咧就係同埋屋企格格一齊咧就去咗旅遊，即係本地遊一日遊咁樣啦。咁啊格格咧玩得非常之開心，咁咧好笑。不過話説咧，即係大家去玩嘅時候咧，我自己通常咧就係負責呢個攝影嘅崗位嘅，我好中意影相啊、拍片啊咁樣啦。咁然后咧，格格咧，琴日就话啦，你可唔可以 send 翻啲片俾我？因为咧，其实咧，我系有 send 啲相俾佢嘅。咁但系咧，佢发现咗我有拍片之后咧，佢就话你可唔可以 send 啲片？哦，可以啊，可以啊。咁，因为我通常咧就会将嗰啲旅游嘅点滴咧就全部拍晒做短片啦。我自己就好中意摆喺社交平台嘅，即系将啲旅行嘅照片啊，无论风景相又好，或者自己家人嘅照片咁样啦。咁即系大家公主同好咁啊，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咁样啦。咁啊，格格就话啦，我咧。原来想要啲短片咧，就唔系想分享。我初初谂紧啦，因为我即时有 send 啲相俾佢嘅，我就话你可以同远方嘅家人讲啦。我喺香港都玩得好开心，过得好好。去咗啲地方，大家唔使担心。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噶嘛。咁所以我就下意识直觉咧，第一时间就 send 咗啲相俾佢啦。咁我就以为啊，佢想要啲短片，可能都系 send 俾屋企人啦。咁但我就谂啦，唔系，屋企人应该听唔明广东话噶，因为啲短片里边全部都系我哋成家人同佢一齐玩嗰啲点滴嚟噶嘛。跟住佢话，原来佢系谂住带啲朋友去旅行， 哦， 即系啲喺香港 跟翻嗰啲， 系啦。跟住我点解会发现咧？就是、因为佢唔系直接同我讲嘅，佢就开始问我啦。嗱，我前日去旅行，琴日咧佢就开始问我啦。啊，搭咩车去啊？嗰、那个地方叫乜嘢啊？上车嘅时候点样嗌嗰度落车啊？跟住就开始问翻啲细节啊、点滴啦、啊、路线嗰啲，佢应该就记得嘅。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咗一次。嗱，首先你去第一站。A 地点，跟住你就可以步行去 B 地点，跟住你又可以再步行去 C 地点啊！咁好似画嗰张地图咁样啦，咁就哦，知道啦，知道啦咁。跟住又问咗每一个地点可以做嘅一啲活动嘅细节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其实真系嘅，好多时咧，譬如雇主可能同印尼姐姐讲完嘅一个地方，介绍完嗰个旅游地点，又或者好似我咁样啦，净系同佢去咗一次啦，咁格格咧就可以带其他啲格格咧就可以一齐去试下游览下啦，或者去玩下咁样咯。 几好啊！介绍翻啲新嘢，跟住格格一定好开心啫。 系啊， 咁你谂住几时去啊？格格， 我唔知佢啊，可能我怀疑系今日咯。 我相信是今日， 但也好的，因为刚刚 去完那去做 fresh， 不会同 时留意，记忆犹新啊， 再加多几个月的话分钟不同的了， 是啊，尤其 是香港都是的，有很多譬如郊野公园这样，它随时真的很多地方会改了啊，或者会重建啊，或者有些的小小的修路啊，这样真的你都要留意返，即係因為大家又比較有一樣嘢困難，就係佢未必識得上康文署嘅網站啦，或者係即係政府嗰啲網站啦，去睇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嘅一啲路線圖，咁所以呢又未必會留意到嗰個地方，我譬如可能某啲時間係唔開嘅，或者譬如公眾假期呀等等嘅開放時間又會有所不同嘅，咁所以呢最好呢我就覺得如果係媽之間可以幫到手 check 啦，又或者如果唔想話特別麻煩媽之間嘅話呢，可能都要諗下啲方法，或啲人去探下路又好，或者如果啲去過嘅格格知道佢嘅情況係點咧，早少少去附近影定啲相，譬如啲開放時間啊，或者啲門票嘅價錢啦，即係我通常都會咁樣嘅，自己去 research 下先，咁就可以話俾其他人聽，但係佢要準備啲乜嘢啦，或者幾點鐘要去到啊咁樣，咁就會可以 plan 得個行程好啲咯。咁亦都可以咧，如果佢哋計劃得好啲嘅時候咧，嗰啲地方又唔使等咁耐啦，咁大家又唔使咁逼，咁就可以共享呢個設施咯。 Build a fire and gather round the tree.Fill a glass and maybe come and sing with me. So kiss me under the mistletoe. 格芭比，格先生。 啊，如果呢只歌咧有印尼文嘅话咧，可能都会好似头先阿格先生教我嗰句咁样讲吓。 Selamat Hari Natal 系咪啊？呢首歌系个 title 系 Merry Christmas， 系啦 ，Sheeran and Elton John， 冇错啦 ，Selamat Hari Natal。就是 Merry Christmas 啦，嗯，不过大家不妨都可以学咗呢句说话，阵间可以同大家讲啦。萨拉玛， 哈利， 纳豆，佢讲 Merry Christmas 啦，咁嗱，不过我相信咧，即系绝大部分嘅人咧，今个圣诞节咧，依然系最大嘅愿望就系疫情快啲消退啦。咁啊，其中一个方法当然系大家要去打疫苗啦，接种疫苗啦。但系接种疫苗咧，当然都系要跟翻即系一啲官方讲话接种嘅数字，譬如第一针、第二针或者第三针咁样啦。而家咁，但系咧，有冇人打得多过第三针咧？格先生， 嗱，呢排咧喺印尼咧就有一个比较都爆啦个消息，嗯嗯嗯，因为咧突然间咧喺 social media 先嘅有一条片，咁， 嗯， 就有一个男人个四十几岁啦，个男人就去嗰度录自己 video 咁样摆上去，咁，嗯，佢就话佢已经打咗疫苗噶啦，嗯，打咗几多次咧？格拉比，你估咗先啦。 你咁样讲得， 我话俾你听系多过平时嗰啲人噶啦，打咗几多次？ 咪先，平时即系 平时即系两次啦，到最多咪三次 系 咪？咁佢四廿几岁人嚟，应该未有第三针嘅，多 系咯。 如果正常人两 即系两次啦， 咁佢嗰度咧上网嗰度摆自己条片。 咁我估啊，嗱，我估啊，我估佢打咗四次。 你再乘四啊！ 吓，四乘四次。即系打咗十六次， 冇错。 佢自己 去打就有噶啦，唔使有 record 啊，唔使剩噶。 嗱，佢咧就用呢一个打疫苗咧做一盘生意，唔通叫做系服务？咁， 嗯， 咧就人哋唔想打针嗰啲咧，就叫佢替啲人打针。 吓， 啊，系咪好犀利啊？ 我唔觉得好犀利，我觉得好恐怖，啊， 好惊，啊。但系佢自己喺嗰度讲嘅时候，讲得好似好犀利。 即系佢系自己系觉得自己系一个宣传嚟嘅。其实佢本身个短片嘅目的系， 我觉得系，我觉得系，佢，嗯，自己咧就话自己已经打咗两针，正常啊。 系，嗯，啊。 咁佢就话咧，佢咧又替十四个人打针。 嗯嗯， 咁全部应该十四个人喺度打一针咯。 系，如果打两针咪大件事添啊，仲 咁就变咗系自己两针加埋十四个人嘅第一针，嗯，变做总共十六针咯。 系啊， 咁样咧，佢就话打嚟做乜嘢咧？因为咧佢要搵钱， 嗯， 佢就而家冇嘢做，咁变做咧人哋就叫佢帮手打完针咧就有个证明啊嘛， 嗯， 打完针嗰啲就俾嗰啲人，啲人咧净系拎一张 ID 俾佢，即系人嚟个身份证啦。咁佢咧就去打针啦，咁佢就去唔同嘅 clinic， 每次都系唔同嘅咁样住。但系人哋就问佢：你咁样打你点咧？佢话佢会收钱嘅， 嗯， 收得又真系印尼盾唔系好多嘅啫吓，十万至到八十万，人香港港纸变做大概咧六十蚊都冇，最平嗰个六十蚊 帮人打一针， 至到五百蚊。 嗯， 佢个犀利咧，呢个人咧就打到咁多针咧，好短时间嘅咋，已经打咗咁多针咧，佢，嗯，可以咧有一日打三针啊， 嗯， 打 即系早晚都打三针， 知佢啦， 早五晚啊， 真系打得咁多针，同埋问佢打完后屘点啊，佢话我打咗咧，我就冇乜觉得有咩事嘅，攰啦，攰少少啦，咁样最多咪瞓觉冇事，然后咧就饮多啲水啊，饮佢话佢饮椰青，饮咗椰青咧又冇事，佢就话。然后咧，佢话如果系冇被人知道咧，就因为而家佢咧就俾警察俾啲差人去嗰度调查啦。佢，嗯，话如果系真系冇咁样报，就系，是，自己录上平台，自己都会继续做嘅， 嗯。 因为都冇乜问题，佢觉得吓嗱咁咧就去净系拎个身份证就去打针。咁人哋就话你咁容易咁入去就打到针嘅咩？我话系个人哋唔认得佢，因为戴口罩。 嗯， 咁就不停咁样打。嗱，而家咧喺印尼嗰度咧变做咧就查紧佢啦。 嗯哼。 第一時間我到得都幾好嘅，查緊佢。第一時間就睇翻你講得真唔真先， 嗯， 就睇佢同你驗血啊，同，嗯，你驗啲嘢係真係真嘅， 真係打咗十六針， 真係打咗咁多針嘅。第二咧就 check 翻佢有冇問題， 嗯， 有冇 你意思精神上有冇問題？ 係咪係精神上有冇問題？原來係真係冇問題嘅。佢係 我以為你話原來真係有問題， 佢冇問題嘅。 咁然後先可以去嗰度調查大啲嘢，使唔使有法律責任噶啦？然後咧就要揾翻嗰個十四個人，因為要同佢哋 打翻針啊， 打翻針同埋要調查佢哋。 我相信都要負上翻一定嘅法律責任啦。你咁樣去呃法，其實 係啊，同埋咧仲有。最好佢哋都 check 埋呢個男人啦， 嗯、 就話會唔會有事？因為好危險啊，咁樣打發人哋。啲醫生就話對個肝咧係有事㗎， 你任何疫苗都一定係啦，你打啲藥落去，而且仲要係短時間之內注射，一共十六劑， 一日三次啊，有一日嘅時候， 好恐怖啊！我覺得 真係啊，佢真係唔驚。佢話如果係真係冇事嘅話，咪繼續做咯，接 job 啊。同埋咧係點樣揾到？因為佢十四個人啊嘛，唔係十二個啊，十四個人跟住叫佢打，咁就去。word of mouth 一个介绍一个嘅 Mary、 哦、即系口碑嘅问题嘛，即系 A 话俾你听，我有个咁样嘅人可以服务啦，咁跟住阿 B 就去尝试啦。嗱呢啲咧犯法嘅行为咧，而且系非常之不负责任嘅行为咧，绝对唔要得吓。但系呢一个人到底即系底蕴里面点样去运作咧，同埋呢一个新闻咧详细系点样咧，我哋留待阵间咧七点半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吓。呢一个非常之恐怖而且唔要得不负责任嘅 case， 阵间咧七点半新闻之后，我哋继续有最后半。小时雨足铺山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受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气温逐渐下降。天文台预测市区气温会逐步下降至今晚最低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气温降至9度左右，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今个星期中期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天文台呼吁市民注意保暖，如果认识独居长者或者慢性病患者，可以致电或者探访，了解他们有没有需要协助。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喺在轨展开第二次出舱活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航天员翟志刚同叶光富将会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王亚平将会喺舱内配合支持。目前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太空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展开出舱活动嘅条件。自11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航天员乘组展开了在轨医学检查、空间实验等的工作，亦都进行了紧急撤离、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圆满完成天宫课堂首次太空首课。欧洲的新冠疫情持续恶化，法国和意大利的新增确诊人数分别连续三日创新高，其中法国新增104611宗确诊，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单日录得超过10万宗病例。总统马克龙和主要政府官员将会在星期一开会讨论新的防疫措施，由于担心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影响，卫生当局日前已经建议成年人在同对上一次接种疫苗相隔三个月之后就打加强剂。意大利新增超过54700宗确诊，再多144名患者死亡。自去年2月爆发疫情以来，累计136500多人死于新冠病毒，是欧洲第二高，仅次于英国。需要住院和深切治疗的患者亦都较之前一日增加。教宗方济各发表圣诞文告，呼吁以对话解决冲突。方济各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的阳台向群众发表讲话，批评个人和国际关系日益分化和疏离，新冠疫情加剧有关问题，呼吁每个人和全球领导人互相沟通，强调只有对话才可以解决冲突，为所有人带来持久的利益。方济各列举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和苏丹等地的冲突、紧张局势或者危机，又祈求乌克兰不要爆发长期冲突，并要求民众不要对移民、难民、流离失所人士和政治犯或者遭受暴力对待的女性漠不关心，又促请各国领导人为下一代着想，保护环境。

剛才新聞之前就講到關於打疫苗的相關資訊，先不講印尼，不如講香港的一些相關資訊，格先生要跟我們講一講。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isa bikin booking ya online ya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salah satu CVC atau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klinik yang ditunjuk atau di rumah sakit publik beberapa ada ya, atau bikin janji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CVC-nya itu diperkirakan operasi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Jadi kalau ingin vaksin, bikin janji secepatnya. Dan pada hari yang sama juga ada tiket yang diberikan di CVC tertentu. Jadi orang yang belum booking online bisa menerima vaksin di CVC tersebut pada jam yang ditentukan di tiket yang didistribusikan. Jadi umur untuk menerima vaksin itu umur 12 ke atas untuk vaksin BioNTech maupun Sinovac. Dan juga ada efek samping, tapi efek samping vaksin itu adalah sementara dan juga ringan. Dan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Tapi ingat, protokol kesehatan tetap harus dilakukan walaupun sudah divaksin.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了，现在完美对到暑假。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当然要提埋大家，除了疫苗注射之外，亦都要提一提个人卫生和防护措施的相关资讯。 Nah, untuk protokol kesehatan tetap harus diikuti walaupun sudah divaksin. Dan juga kebersihan pribadi dan lingkungan itu juga kunci ya untuk melawan coronavirus ini. Jadi cuci tangan juga harus, kalau nggak pakai hand sanitizer itu wajib. Pakai masker kalau seandainya lagi bersin atau batuk juga tutup dengan tisu. Dan kalau social gathering, kalau kumpul-kumpul juga kita minimalisir ya. Dan juga social distancing harus. Dan kalau di rumah bersihin dengan baik, kalau di toilet ya setelah dipakai ditutup baru dibilas dan siram pipa Utre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tiap minggu, dan kalau sakit ke dokter. Dan untuk informasi mengenai perjalanan atau syarat-syarat untuk masuk Hong Kong dan lain-lainnya boleh ke website di www.coronavirus.gov.hk. 咁啊系啦，即系头先咧带出咗相关疫苗嘅资讯啦，同埋一啲咧就系个人防护嘅一啲资讯啦。咁无论咧系香港嘅格格啦，又或者系咧如果系印尼嘅朋友咧，都习惯喺网上面听住 Beautiful Sunday 嘅咧，都希望可以啦将呢啲咧即系打疫苗正确嘅一啲资讯啊，同埋咧嗰个个人防护嘅措施咧，亦都可以同翻你身边嘅一啲屋企人同埋朋友讲啦。嗱，头先咧我哋新闻之前咧，格先生就同我哋分享翻话，即系印尼咧最近喺社交平台同埋新闻媒体上面咧一个好疯传嘅个案啦，而家咧就系已经系喺即系警方方面有所调查咧，就是、关于嗰个打疫苗嘅事件啦，就竟然有位男士咧就系、是、作为一个服务形式咧，就系、是、帮人哋收费咧就打针咁样，非常之唔要得嘅行为啦，打咗16次咁多。 咁呢一个咧就变做印尼嗰度都好多人讨论啦，就话啊点解可以咁样噶？咁就会 check 翻咧，咁印尼 clinic 打针系咪真系咁容易噶？你行入去揸拎个 ID 入去就唔使 check 就会咁样打发嘅咧？咁、就要睇翻有冇得改善啦。因为好似香港，我记得我哋打针嘅时候咧，虽然唔使除口罩， 我要 你要除口罩啊？ 要除口罩对一对个样咯。 但系就一定要讲自己咩名啦，成日要问你个身份证号码系几号，起码要讲好多次。有啲都问埋几岁啊，系出生日期嗰啲，我谂有啲都有被问嘅。 嗱，我自己咧就发觉，其实而家香港咧好多部门如果你是需要即系核实你个人身份咧，都会要求你系除一除口罩，对一对嘅，即系一下嘅啫。同埋佢亦都会提供，即系提咗你先嘅。麻烦你搓一搓手，跟住除一除口罩，跟住再搓一搓手，即系佢会提一提你嘅。点解咁讲咧？嗱，我嗰阵时打疫苗咧，我就系喺啲都系啲 centre 嗰度打嘅，即系都系政府嘅疫苗啦。咁我就好记得咧，当其时因为我同我先生一齐去嘅，咁就两个人咧，两个 counter 咁样啦，都系同时俾咗身份证佢，对咗个人资料，跟住佢就会以示你，麻烦你搓搓手，然之后拉低口罩一下，咁俾我对一对个样啦，咁我就有呢一个步骤嘅。咁同埋咧，点解我会知道好多部门都系咧？因为我最近咧早几个星期咧就带女去换新嘅身份证，咁跟住我就知道，因为我去代领嘅时候咧，妈咪都要签发噶嘛，咁妈咪去做签发人嘅时候咧，都要对一对自己嘅身份证同埋个样嘅。咁虽然咧，好坦白讲一句咧，我嗰阵时咧18岁影嗰个身份证个样咧，同而家分別就非常之大啦，咁所以咧，我嗰陣時真係噶試過有一次咧過關嘅時候，嗰個人係即係都問多我幾句，係 咪啊？ 係啦，通常都會問一問，點解咧？系咪真系你本人咧？咁跟住直情系即系觉得，我会觉得系咪真系好唔似咧？咁但系我觉得系咪都情有可原咧？隔咗咁多年，个样唔系好似嘅时候咁。咁同埋因为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咧，我嗰阵时又未识化妆啦，咁啊头发又即系好平咁，求其剪个冬菇头咁样啦，跟住皮肤又可能比较黑少少啦，影出嚟，咁我就觉得唔似都好正常嘅，跟住我就尝试做翻身份证嗰个表情俾佢睇啦，跟住就似啦咁走啦咁，即系试过咁样。咁但系我想讲嘅咧就系其实咧即系好多嘅机关咧都系非常之严谨嘅，会核实嗰个人嘅身份啦，就唔系话净系三两条问题或者你讲得出个名字。甚至乎系证件号码咧，就放你过去咁样嘅。 但系咧，如果香港嗰啲人咧，通常都识背自己身份证个号码嘅，因为咧好多啲格格咧嚟在香港咧，冇几耐咧都已经背到嘅。 因为成日用噶嘛， 系因为成日问嘅。印尼嗰度咧，身份证嗰个 number 咧，系我好肯定。 你問十個人咧，十一個都話唔識嘅。 有幾多個 number？ 我想問下你。 好多個 number。 有冇二十個數字啊？ 我諗係差唔多，同埋係全部都係 number 嚟嘅，唔知零零零零啊，一二三四，誒唔係咁樣啦。當然係真係係好長嘅，一堆嗰啲數字嘅，所以咧好多人咧都唔會記得嘅。 都唔係嘅，有啲人可能真係會記得嘅，有啲即係用得多嘅數字組合咧都會記得嘅。 幾乎是很少會問你填的，除了呢你就是，但很奇怪的，在印尼那裡通常如果叫你填那些，我覺得是不拉間那些，叫你填那些身份證 number 的，好像比如說你要抽獎啊，在超級市場啊，又會叫你寫的，通常 這麼危險的嗎？ 很奇怪的，我覺得就 大家又很願意寫， 通常不是啊，通常啲人就话哎呀唔记得啊，咁唔填啦，唔抽啦，咁样会咁样咯。 比著我都宁愿系啦，多数都抽唔到啊呢啲奖。 系啦，咁变做系啲 number 就好少人哋会咁样对，但系亦都系印尼个身份证咧，同香港嗰啲真系唔同嘅，因为佢加好多嘢，像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喺里边，佢加埋你屋企嗰啲地址啦，佢加埋你啲宗教啦，都写埋上去嘅。但系讲真，实在你真系要去check 一 check 咧，你對一對咧，你叫佢噏翻咧，實在得，同埋啲血型佢都寫埋嘅。 但系我自己就會覺得，即系如果相關頭先講到印尼嘅時候咧，佢去嗰啲 clinic 啦，即系唔係話政府核下嘅一啲疫苗中心啦， 係 clinic 係政府嗰啲， 係、哦、政府嗰啲 clinic 係啊係啊。 咁我誤會咗咯，我以為私家診所添，即係我諗緊啊，會唔會個漏洞就係嗰一三幾間私家診所咧咁？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就真係唔知道佢點對啦。我頭先初初第一個諗法就係、是，唔通佢個身份證係冇相嘅，咁所以冇得對樣。 有相， 有相， 有相。 咁但係通常嗰啲人去打疫苗嘅時候會對咩資料呢？就淨係身份證名。 佢自己就話淨係拎個身份證撳入去就得㗎啦。 哦，咁樣。 咁我覺得佢應該係嗰啲去男士啦，應該係同男士嗰啲十四個人都係啲客，就係男人嚟掛，同埋個個都差唔多。 應該唔會咁過分 咁樣掛。我覺得係咯，冇話。如果係真係話係女士，佢都打到嘅話，我諗仲更加轟動啦。但係應該係冇呢件事咯。 即係不過都希望啦，即係揭發咗呢一個不法事件之後咧，大家就可以再警惕，同埋甚至乎頭先阿 Sensor 就講話係一個傳一個去做呢件事啦，咁呢個就係嗰個用家啦。咁但我都喺度諗緊，其實如果呢一個係一個行業嚟講咧，即係揾得到一個幫人打十六針，應該都唔止係一個會去做呢一件事。 所以就係真係驚係唔止係一個啦。但係呢啲人就話唔係啊，淨係印尼點解會咁噶？咁啲印尼啲人就去嗰度 check。世界各地有冇大道都系咁咧？系咪净系印尼咧？真系真系呢一个系啦，呢一个又唔系真系好事喎。咁原来咧 check 翻咧，原来世界都有另外一个地方咧，都有人真系做呢件事。 又系收钱帮人打针， 又系收钱帮人打针。喺边度咧 ？Gary， 比利时 系啦，嗰个都系男人。 不过呢个破唔到印尼纪录咯。 佢咧就打咗九针嘅，同埋佢收咧贵少少嘅，欧罗100至150蚊啦，好过印尼嗰、那个啦、印尼嗰个港纸大概60蚊都冇，至到500蚊就可以有交易。 其实呢个绝对系一个好差嘅行业啦，即系道德上或者公民责任上都即系衰到不得了， 唔啱嘅。 同埋其实咧都要谂一谂，其实打疫苗系希望大家可以即系共同咁样抗疫噶嘛。如果你嗰啲自己俾咗钱人哋叫人哋代你去打针，而你自己冇打到疫苗。到时如果啲乜嘢出咗事啊，或者自己染疫啊嘅时候，其实你真系后悔莫及咯。政府如果有记录嘅话，唔会俾你再打多一次噶嘛，系咪先？照计， 照计啊，嗬， 照计系咯，即系用你个名嘅话，如果系咁样对嘅话，咁所以我都觉得啊，即系呢一啲咁样嘅事情啦，真系唔要得啦。如果你喺香港即系格格咧，其实我都觉得系嘅，因为而家都好多格格系真系去clinic 嗰度系打针嘅，咁所以我都觉得啊，即系如果你哋系谂住想同心抗疫，或者大家都好希望可以快啲飞翻印尼啊，度度都畅通无阻啊，甚至乎系唔使成日担心话染疫嘅时候，可能啲病征会好辛苦啊，咁样啦。其实真系不妨早啲去打疫苗啦，我觉得打翻自己个支啊，但唔系打人哋个支啊，唔该。You poured the brandy, baby, dressed the tree. I got the table looking Christmassy. Wrapped up presents, lit all the lights up, it's true.We can be wrong with all this right. somebody's light is not so bright. One thing here could use some cheer, and that's you. Because everyone you know and everyone you don't are wearing Christmas sweaters, so it's crazy that you won't put your Christmas sweater. The uglier the better, hun. Don't be the only one. You light up everybody's faces. And babe, you know the time has come. Play along, and get your Christmas sweater. You don't look cool. Everybody's following the Christmas rule. Remember December. Forget everything that you know. Oh, you gotta try to put your pride on pause. Show a little reindeer or some Santa Claus. Ain't no hiding. Time has come to go. Get your sweater, baby, 'cause I just can't wait to come and join the party now before it gets too late. Yeah, put your Christmas sweater on. It's got to be done. Oh, the uglier the better, hun. Don't be the only one. You light up everybody's faces. And babe, you know the time has come. Play along, and get your Christmas sweater on. 好啦，都要有一啲相关重要嘅资讯提提大家。 Nah, ini untuk anti narkoba ya. Jadi jangan berpikir bisa mendapat uang mudah hanya dengan memberi nama dan alamat untuk mendapatkan paket. Jadi bisa bawa barang ke Hong Kong, dapat jalan-jalan gratis. Ini jangan terkecoh ya oleh para pengedar narkoba, karena Divisi Narkotika dari Biro Keamanan dan Bea Cukai Hong Kong mengingatkan anggota masyarakat agar tidak melanggar hukum. Hukuman maksimal bagi pengedar narkoba adalah penjara seumur hidup dan denda $5,000,000. Pengedaran narkoba merusak hidupmu. Jangan terpancing. 咁啊，一定要远离毒品啦。咁啊，另外亦都有相关嘅资讯要提一提大家嘅。 Jadi kita harus bilang tidak terhadap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ya, karena kalau seandainya walaupun kita sendiri ada tekanan, tetap saja bisa melihat semua dalam hidup ini dari angle yang berbeda. Jadi bisa ngomong ke keluarga, teman profesional, atau telepon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otline-nya di 2343-2255. Jadi juga jangan kitanya itu keras terhadap anak atau melakukan kekerasan terhadap anak supaya tidak ada lagi penganiayaan. Jadi tragedi itu jangan terjadi. Jadi anak-anak kalau dianiaya itu tindakan pidana ya, dan juga kalau ada kejadian demikian harus dilaporkan karena tanggung jawab bersama. Boleh telepon lagi k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otline-nya di 2343-2255 atau ke website swd.gov.hk. 咁啊，大家咧仲要留意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嘅。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系显著转冷啦。市区气温由最初嘅16度下降到今晚最低嘅12度，新界咧会再低几度嘅。咁啊，大家要好好留意啦。而时室外录得气温16度，相对湿度系73%。 Dan hari ini juga temperaturnya dingin ya. Sekarang 16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73%. Akan turun lagi malam ini sampai 12 derajat Celsius, jadi dingin. Jadi siap-siap ya. 所以呢就预防流感亦都同样重要啦。 Dan juga supaya kita bisa melawan flu, ada vaksinasi flu juga. Itu cara yang baik untuk menghindari komplikasi flu-nya ya. Jadi untuk informasi boleh telepon ke 2125-2125. Jadi kalau ingin boleh vaksinasi 2 minggu sebelumnya untuk antibody ya. Karena butuh 2 minggu untuk bisa dapat antibody-nya. Dan orang yang mendapatkan subsidi itu juga bisa mendapatkan 1 dosis $240 subsidinya berdasarkan orang-orang yang berhak. Contohnya orang hamil, orang umur 50 ke atas, anak umur 6 bulan sampai 12 tahun, orang disabilitas mental. 好，咁今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节目嘅尾声要同大家讲多一句 Merry Christmas， 生日快乐 ，Natal。 下星期再见，拜拜，格先生， 拜拜，拜拜。 I know, 輝き、の上、の線を